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63章，那条巨大的毒蛇就是在那些乱糟糟的草木之间栖息住，黑色的身影同埋周围黑暗的环境就融为一体，唔细睇咁睇就真係睇唔出嚟嘅。佢好明显係有所畏惧，亦都唔敢去攻击我哋。大家就企喺个门口嗰度观察，我心里面一喐就諗出一个主意，侧住头就对顾文文佢哋几个吟吟沉沉咗一番，叫佢哋就企喺个大殿之内准备开枪。那个毒蛇虽然是妖，但是呢他亦都不是说什么铜皮铁骨的大笨象，亦都招架不住蚂蚁咬。一旦我们开枪的话，那么有两个结果的，一米呢他就死在个枪下边，一系呢就被支枪逼走。不过当然亦都有第三个结果，那他就是发晒癫地冲过来。不过权衡咗一下之后，我哋啊谂，与其坐以待毙啊，不如冒死一搏啦。我将自己嘅谂法一讲出去，专帅佢哋啊全部都同意。喺呢个队伍里边，除咗我同埋豆腐，其他人啲枪法都应该几好嘅。专帅同埋专吉系接受过家族嘅训练，枪法就唔使讲啦。中弓系专帅嘅左膀右臂，身手了得。顾大美女亦都系从细就摸枪噶啦，枪法就更加系一等一咁好。反而咧就我同阿豆腐，我虽然个准头啊唔能够话十成十，但系咧十个都能够打中四五个嘅。豆腐就唔使理佢啦。如果俾佢玩枪嘅话，我仲担心佢会唔伤队友添。计划我哋就定咗，我同阿豆腐咧就退到后边。专帅四个人举枪就打，一时之间啲枪啊，乒乒乓乓，震耳欲聋。只见到草丛里边嗰啲残枝烂叶啊，系咁飞，里边嗰条大蛇喉咙亦都发出咗一阵咕噜咕噜嘅古怪叫声。紧接住佢就拖住自己庞大嘅身体啊，即刻遁走啊！大家一时之间啊大喜，甚至到呢个办法有用啊！我睇到佢哋面上嘅喜色，心里边呢就冇话特别太多嘅欢喜情绪，而系讲到而家高兴啊，都真系为时过早。嗰条大蛇就冇除去，我哋只要一出现喺大殿，佢啊甚至仲有嗰个人皮灯笼就会围上嚟。如果想要唔俾困死喺呢度嘅，我哋仲要谂一个万全之策先得。专帅就眯咗眯眼，打量住呢个成个空旷嘅偏殿，向我哋提出咗个好关键嘅问题：嗰条大蛇同埋嗰个人皮灯笼点解会畏惧呢一间偏殿呢？佢哋惊嘅系偏殿本身啦，定系惊偏殿里边嘅某样嘢呢？专帅就讲：解开呢个谜底，我哋就能够出去噶啦。豆腐呢一次反应就好快啊，佢即刻明白咗专帅嘅意思。佢一拍手掌，显出咗好似恍然大悟咁样，即刻佢讲：冇错，如果佢哋系惊嗰个偏殿里边嘅一样嘢，咁我哋就将嗰样嘢揾出嚟，随身带住。咁嗰两只鬼嘢就唔敢靠近我哋啦。虽然呢个只系一个可能，但系只要有一丝嘅可能性，我哋都必须去揾。唔系嘅话，就只能够困死喺呢度噶啦。当即大家就敲定咗主意，依然呢就叫阿中公守住个门口以防万一。只不过呢一次呢，佢会企喺个殿里边，而唔系喺个殿门外。跟住我、豆腐、专帅、专吉，仲有顾大美女五个人，分头就开始搜索呢一间偏殿啦。呢、这个偏殿嘅造型比较奇特嘅，系一个对称嘅工字形。两边阔啊，中间窄，形成咗一通到底嘅三间格局。我哋之前发现尸体嘅地方就系喺中间呢个位置。除此之外，成间大殿就流拢住十几条对称嘅大石柱，上边雕住咗浪涌嘅水纹，水纹之间一 个一个面容古怪嘅小鬼啊，潜伏喺入边，做住偷窥咁嘅动作，好似系要将路过嘅人啊拉落水咁，一种让人哋非常唔舒服嘅感觉。之前由于发现咗尸体，所以喺偏殿嘅底部咧，我哋之前并冇话完完全全咁彻底探查嘅。冇几耐，大家就将大部分都摸到个片啦。好快就汇集到底部呢一个位置，五个人就打咗个照面，岌咗岌头，亦都唔再多讲嘢，心照不宣咁分散开，各自喺度查探。我同顾文文就去咗偏殿嘅左边，豆腐同埋专吉就去咗右边，而专帅就去咗正前方。好快，我同顾文文就行到咗其中一条柱嘅下边。呢一条柱上边呢就罩住一层黑色嘅帘，但系又被人为咁收咗起身，佢已经变得系破破烂烂，散满晒啲灰尘。我哋正打算向前走，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嘅眼角突然之间好似瞥到呢个上边嘅帘嘅下边，隐隐约约咁突出咗一对人脚。我心里面并嘭一下，心谂唔通之前又系喺门后边嗰只嘢吓我？佢老板佢同我有亲啊，点解大家都见唔到啊？系我见到嘅。一瞥之下，我亦都唔顾得惊啊，亦都唔顾得去话俾旁边嘅顾文文听。只当即咧，我就用手掹出咗砖碎嗰边攞嚟嘅枪，几步行上去，抬手就向上开咗枪，砰一声，枪声啊震飞晒啲灰尘，迷到人嘅眼睛都火辣辣咁样。但系我一枪打完，嗰双脚竟然消失咗，我甚至忍唔住怀疑，唔通呢个系我嘅幻觉？点解其他人睇唔到嘅，净系得我睇到嘅？我呢一下枪声亦都将其他啲人吸引咗过嚟。顾文文啊，最先嚟到我身边，担嗰个头一睇，可能亦都系乜嘢都睇唔到。佢警惕咁问我：发现咗乜嘢啊？脚啊！顾文文啊一窒，佢又讲：吓？唔通又系先前嗰一个？我岌咗下头，声音就有啲发干。佢仲喺度跟住我哋，其他嘅人亦都听到咗我哋嘅对话，亦都明白过嚟啦。豆腐啊，蚀咗一声讲：，唉，先系脚又系眼，佢系一直咁跟住我哋，究竟想做乜啊？砖碎啊，皱咗一皱眉头，将手电筒就打向黑暗嗰度扫咗圈。咁嚟佢係想睇清楚嗰啲嘢仲喺唔喺嗰度。忽然之间，佢手电筒嘅光芒一嘢就停咗落嚟，另一隻手就向我哋做咗个警惕嘅手势。跟住佢个人就开始向左边咁行咗过去。突然之间收到咗个咁嘅信号，大家先係一窒，不动声色咁顺住砖碎行过去个方向一睇，霎时之间我眼皮一跳。因为我又睇到咗嗰对脚啦，大家一个对视，即刻就立起武器跟喺砖碎嘅后边，向住嗰个方位就快速咁逼近。嗰边系左边靠墙嘅位置，嗰对脚就系竖喺呢个黑暗里边，一喐都唔喐，离地面呢大概有一米几咁高。呢一次佢又冇快速咁消失。而是随住距离的拉近，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楚。等到我们完全靠近的时候，看明白了眼前的情况，不由得就真的成头雾水。嘿，砖碎另一另头讲，是壁画。现在见到在左边的墙壁上面，全部呢都是这些鲜艳颜料画成的壁画。呢啲壁画就好似啱啱画好咁样，非常之艳丽夺目、光彩逼人。我心知道呢个就好似阿顾大美女所讲嘅，系一种物体嘅记忆。真正嘅壁画其实早就已经消失晒嘅啦，只系见到呢一双脚，显然就画喺个壁画嘅正中央位置，着住嘅系黑色嘅靴，小腿以上血流如柱。冇其他嘢，壁画上边亦都系无数个从地底下爬出嘅小鬼，正将一个人啊监生咁撕碎，而嗰一双脚就系被撕咗落嚟掟喺一边嘅。呢个壁画嘅画面啊，真系诡异啊！ 颜色鲜艳，栩栩如生，一见之下觉得呢又妖艳又血腥。豆腐一见壁画，吓到即刻向后褪，由此已经是可见一斑。呢度成幅壁画其实是冇乜嘢实质意义嘅，只是一副恶鬼分尸咁嘅场景，除咗呕心核突之外，同埋惊栗，就冇其他多余嘅信息嘅。我就睇咗几眼，目光亦都不由得放喺壁画上边嗰一对被斩咗落嚟嘅脚上，心谂呢一对脚同我之前所见嘅两次都系一模一样嘅，就连上边嗰啲云纹款式都冇咩两样，唔通系一种巧合？咁样谂住嘅时候，我为咗图一个安心，就揞出匕首，向住壁画上边只脚就狠狠一刀咁笃过去。呢一个匕首啊，真系锋利无比噶嘛！一次之下，一啲颜料就剥咗落嚟，露出咗后边黑蒙蒙嘅长体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豆腐忽然之间拍一拍我个膊头，然之后就指咗一指壁画上边嗰个被分尸嘅人讲：你唔通觉得有啲唔妥咩？我顺住佢只手指嘅方向望过去，颇为意外，因为呢个系一幅极其核突嘅场面，一个人已经冇咗手冇咗脚啦，剩低个胸腔同埋个头。喺呢个时候，佢周围就爬出咗更加多嘅小鬼，其中有一只就勾出咗佢只眼，佢只眼珠仲捻喺个小鬼嘅手入边。在上面就有一些还未扯断的经肉就连接住个眼眶入边，旁边又另外一只小鬼，佢就用个利爪啊扯住佢嘅耳仔，胸腔入边佢嗰啲肠咧就俾个小鬼喺度瓜分紧，场面啊鲜血淋漓。呢一种咁样诡异环境入边，喺呢种昏暗嘅灯光下，简直就真系唔敢多睇。难为豆腐居然仲要话正视下呢一幅咁嘅壁画，我不由得问咧：，喂，有咩唔妥啫？豆腐吞咗一啖口水讲：，我觉得嗰个被分尸嗰人点解生得咁似你嘅？我听豆腐咁一讲就吓咗一大跳，即刻就伸手揞住佢个嘴，我话：，哎呀，我嘅祖宗啊！你嗰把咁嘅乌鸦口啊，真系闻名省港澳噶！唔该你唔好乱鬼唔噏嘢啦，我仲想活多几年嘅话。佢啊，爷佢壁画上边嗰条友，你睇嗰个面都已经扭曲晒，边度同我生得似啫？豆腐而家俾我揞住把口啊，不停咁挣扎，我死都唔放手。啊，佢条咁嘅衰仔，竟然啊擘开个口，搵条脷喺度撩啊撩啊我个手掌心，行鬼到我啊，将手一松。豆腐趁呢个机会即刻跳开，猛咁啊捋咗啖口水讲：哎呀，你老尾啊，又臭又咸噶！我话讲：嘿，你啲废话嚟嘅，冇几耐之前啊，我摸过外边嗰个骷髅头，仲顺便摸过副棺材，唔通你想系甜噶？顾文文啊行过嚟讲：哎呀，得啦，你唔好成日虾小豆啦。喺呢一点上，我觉得好冤枉啊！一时之间心谂，唉，唔怪得知呢个豆腐啊咁拥护顾大美女啦，啊，原来系佢嘅保护神添。呢阵时就见到顾文文又向中间嗰个人啊望咗一望，一望之下佢嘅面色亦都一变，唰一声就白起上嚟，后褪咗一步讲：哎呀，小豆讲得冇错啊，真系好似啊！豆腐一向冇嚟搭霎噶嘛，佢啲话九唔搭八，我当佢放屁。但系顾文文讲嘅就唔系乱噏噶咯噃，佢咁一讲，我心里边啊平嘭咗一下，开始就仔细咁睇一睇墙壁上边呢个人，跟住我个脑里边嗡一声，因为上边嗰个人真系好似，不过似嘅唔系我。而是好似先前冚喺我面上嘅嗰一块人皮。